结束语。那么，我们还是很顺利。念公看了看书桌上的时钟说，现在是还不到，这又是11点了，现在还有一些时间。书胜，这是很肯定的。很多人现在是修啊，都可以得到好处。大家就是说，我如果很忙，我这32段，我可以用8除，4×8=32，一天背4段。一天背4段，就只有2页，可以不是背呀，你可以就是拿着，照着念呢，一边念，一边拜呀。你再忙，这个时间也可以挤得出来。这拜了之后，拿着佛珠，你念几串，这不就成了功课吗？念完了之后，自己再默默地可以祈祷自个儿的心愿呢。我们正在念佛的时候，正在念静修结要的时候，不要想着世间的这些事，把这些世间事放下。这个时候一心向着佛，向着西方，最后替众生求忏悔，就是这个心，把世间的事情搁在一边。但是世间的事情，等你念完之后，你求愿的时候，你都可以求。你求财也可以，求子也可以，求妻也可以，你求爱人也可以，一切都可以求。这个就是说，你正在修法的时候，你不要什么都搁在一块儿，全放下。但允许你求吗？哀切的祈祷啊。还有很多护法神等等啊，他看见你求得很恳切，他来护持你，他就要实现你的愿望吗？护法的水平不是像佛菩萨那样，有的是还没有出六道轮回，是不是？所以必须你的心里头要天天在想，天天在求，在祷告，他才知道吗？这个就是说，你在你都念完拜完了之后，可以祈祷啊。三宝加披呀，护法护念呢，来求。像卢居士，他首先要求他的孩子啊健康成长。允许你这个不是留恋娑婆，你这个还是众生份上，这一切都是，并不是说你还在求这个，你刚才修法功德少了，没有少啊。而且确实这个加披力是不可思议，自己的用功，所以一方面能够感呢，所以感能够得到应，因为很诚恳，你心很分散，心很分散，就好像光线没有聚焦，用一个放大镜，或者称为火镜，你把这个在太阳光底下一照，就能把阳火点着，也没有用煤点着，因为它集中啊。所以 我们心不要分散，又想这儿，又想那儿，而能把它集中在一处。42章经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，没有不成功的。所以，我们天天就是拿一段时间集中我们的心念啊，来用功。我们世间这些事也希望它好，那么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来祈祷。所以他这个就是这样。沈善登的话，他说净土宗的好处就是不废世法而正佛法，不离佛法而行世法。所以我们都是在家人呢，我们世间都有责任呢，啊，种种的，我们要行这个世法，我们可以不离开佛法来行世法吗？我每天有定课吗？我没有离开吗？我还得做我的教师吗？开我的这个，经营我的企业吗？同时，我不是花了一点时间吗？我这个时间也用来祈祷了。而且，你抽一点时间来祈祷，根据我的经验，恐怕是这样，比你把全部的时间拿来做世间事，恐怕效果还要高，这结果不可思议。不过，这刚开始，一上来修，有时候是信不及呀。但是，你切信，那确实是如此。最近一个人，前不两天，大家都很熟悉的孙居士，腰疼，疼得不可忍耐，不可忍，没办法，就拼命念六字大明咒，拼命念嘛。这个人呢，就是逆加持啊，苦逼的在这儿了。我常常也说，病中要念，有时候念得特别好。我有时候也骂自己，我说人是贱骨头啊，我说我要都像我病的时候那么念，我早成功了。他一不病来，没有逼的，就懈怠了。他孙居士念念念念念，没有我了，找我找不到了，找我找不到，接着又念了一阵，当然还是世间人，还要办世间事，就不念了，早点回去。到最后，这个再一看呢，我腰怎么样？腰不疼了，所以就有这些事情。我自个儿有一次也有这个经验，用密宗方法超度，替众生求往生。这个超度要用气，要观想，这个心中的种子字冲出头，要喊，还要用力，嘿，那个都已经写了牌位了。今天修超荐，就到了晚上，夜里头了，8点多钟啊，吐血，一口痰出来是红的，再吐一口还是红的，这一想，这个恐怕，哎呀，我要躺一躺了，觉得腿也都软呢， 我再一想，我要躺下去，恐怕这法就没法修了。我不能给这些个被抄见的这些亡魂失信呢。我已经写了牌位呀，你这不修是失信呢。嗨，死也修，还上座，而且知道这是对于这个是很不利的。你修这个不是有修而已，还他那里头就是破了，你还助长它，不管就修下去。但是渐渐就觉得好像一口痰和一口痰的这个距离就长了，颜色也慢慢就淡了。一直到修完法之后，还有两口痰是有血的。第二天清早起来，有一口痰有血，再也没有了，没有任何医疗。另外一个老同学，他吐血住医院，住了好多天，出来之后又吐，又住医院，两次住医院。我那次要躺下来的话，也就住医院了，不住医院也要躺很久。就是你真正把这一切置之度外呀，就是豁得出去呀，本来没有病啊。一个大祖师啊，生了病，他说，我为什么有病啊？我有身体，我没有身体就没病。那腰疼不就因为你有腰吗？你要是没有腰谁疼啊？你头疼不就因为你有头吗？肚子疼不就因为你有肚子吗？你有身体吗？你有感觉不就因为你有神经吗？你知道疼是你神经的作用啊。所以那个痛法个人不一样，痛法有的人高有的人低。我的痛法就比较高，有时候在医院他们给我拿刺，拔出扎进手中的刺，旁人看了说，你这简直是关公刮骨疗疾啊。他说我不觉得，我痛法比较高。他觉得很惊讶呀，他说你简直是关公。一次打针，有一个护士，他就拿针一针一针扎，找不着我的这个静脉。他这只手扎完了，给我扎另一边这只手，也还找不到。我没什么，只任他扎。后来他实在没办法了，另外请了个护士来，那个护士一针就扎到了，他扎了我七八针，我也无所谓。痛法儿有人高有人低，所以这个神经也是因为有身嘛。所以病是为什么有？因为我有身。为什么有身呢？有业啊。你没有业，哪儿来的身体呀？哪儿会受这个报？为什么有业呀？你有妄想啊。都是真如，哪儿来业呀？我这个有妄，妄才造业吗？妄想本空，既然是妄，虚妄就是空，妄想本 空啊，无明也本来空啊。所以佛最后《心经》这部经是殊胜啊，无无明啊。首先连无明都没有，所以现在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捣乱。现在因为有无明，所以有迷惑。实际上无明根本就没有。什么是无中生有，无事生非？所以可笑可怜悯也就在这儿，不是真有个什么什么东西在这儿，而是无中生有，无事生非，自寻苦恼啊。这位大祖师他说，这妄想本空啊，那妄想本空何处得病？病好了，这是南岳思啊，南岳慧思禅师，又称南岳思大禅师。还有一个人，一个禅宗祖师走在路上，山火忽然就着了，很多人就噼里啪啦扑火。他就心里想，他说，这个火还不是自心所生吗？何处有火呀？所以他也不用扑火，火就不往他这儿烧。所以这些祖师还有那个药山维严禅师，别号药山，大家都知道咱们过去那个庙里劳动都是全体参加的，要砍柴大家都要去，去砍柴不管你是方丈还是谁，那叫普请啊。普请两个字就是好像看了很客气，实在就是全体参加义务劳动都要去，很苦的事情，而且是很深的山吗？不然怎么会有老虎出来呀？正在砍柴的时候，徒弟大嚷一句，师父虎，看见老虎了。药山禅师回头看他一下，骂他一句，什么虎，是泥虎。所以他这个镇定到这种程度，这个信心也到这种程度，所以成为大祖师吗？你老虎，你是老虎。这个欧阳修啊，文学家，一次上山呢，遇见老虎害怕得不得了，后来找到一个和尚，跟和尚谈啊，哎呀，遇虎啊，怎么怎么惊险。谈了又谈，和尚就告诉他，这个老虎嘛，在山上很平常的事情嘛。哦，老虎怎么能平常？他觉得很惊讶。这和尚说，大空小空，一喊，从和尚床底下爬出两只大老虎，那老虎的虎爪一看见客人就是要那个抓。和尚说，啊，对客人不可无礼。这两只老虎从那边扑扑就碰走了。欧阳修说，哎呀，吓得还在发抖。老和尚啊，你修什么呀？他说，老僧只念观世音呐。 所以这种降龙伏虎的故事，那个广庆和尚不是有个老虎也很驯服吗？你只要无心呢，都彼此能够相安呢，你起心就不行了。所以渔人忘机，海鸥满铃，一个打鱼的今天回去告诉他老婆说，今天才倒霉呢，一条鱼也没打着，白出去了。后来他又说，今天可是很奇怪，我的船上落了一船的海鸟，海鸥啊，都在我船上落着，从来没有的事情，真奇怪。他老婆说，你这个蠢东西，你抓两个鸟也好吗？你抓来也可以坐着吃吗？也可以卖吗？没有打着鱼，抓两只鸟也好。这老渔人说，是啊，我当时也没想起来。明天，他说，那我一定抓。第二天又出船了，可是这一天呢，一只鸟都不落，这是气氛啊，彼此相赶呢。他为什么赶落？它是个气氛的问题。中国从前有个公使叫武朝枢，很老的外交官了，他那个时候参加人家的国会呀，他旁听，他就预先告诉你，你看谁跟谁要辩论了，一会儿他们就辩论了。有人说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说，他们头上的气先搅在一块儿了，所以就是这一些。念公道，净土法门，十方如来同赞，千经万论共旨。可见信愿持名这个妙法，乃是如来大光明藏所流现，所以能给一切众生以最坚固、最长久、最彻底、最究竟、最圆满、最真实的大安乐。末后祝愿，普愿见闻者皆得大安乐，具足信愿行，同生极乐国。以上述语摘自念公佛教的大光明与大安乐讲稿之结尾开示，今作为本篇结束语，愿与我同人共勉之。